第243集，好太傅。 楚卫和常玉言两人，一是靠自身的才气实打实地打出了名声，一是被圣上捧起，才名在西夏都蓓为响亮。他们二人站在李宝面前时，李宝便心生不妙，不停地擦着头上冷汗。两个长身玉立的年轻俊才将这一封文章来回传看，神色或是疑惑，或是恍然大悟，然后陷入沉思之中。这两人作为顾元白看中的人才，身后自然是干干净净。等顾元白问他们二人对标点符号的看法时，楚卫率先直言： 对天下寒士而言，便是天堑变通途。 他说完又忍不住道： 巨斗如此辨别，此乃好事一件。 常玉言放下文章，也难得和楚卫站在一条线上，连忙接道： 圣上，臣也认为如此。 顾元白转头看向李宝，虽是笑着，但眼中却好像藏着刀剑。 太傅，咱们大恒的有才之士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。 哎，圣上，臣不怕同您直说，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可是不能用。 朕说能用便能用。太傅桃李满天下，只要太傅觉得好，这便是真的好。 李宝瞬间明白，这是圣上想推他出去做出头鸟的意思。他的脸色煞白，下意识想要推拒，但是手刚伸出去，他便对上了圣上的眼睛。圣上眼眸黝黑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李宝脑中一闪，倏地想到了圣上先前说的那些话，想到了他的幼子。幼子私闯宫闱，这便是死罪，抄家也不为过。可圣上却大张旗鼓地将幼子送了回来，天下人都知晓圣上对他的仁义和宽容，他当真能拒绝得了圣上吗？还是说圣上在那时便已算好今日了？李宝越想越是头昏眼花，觉得恐惧。圣上关切地问： 太傅这是怎么了？ 无事，臣无事。 那些年轻人包括薛老将军都已被顾元白支开，他们在亭下说着话，亭子之中也只有顾元白和李宝两人。 太傅怕什么？这东西是便利外民和后世的好东西，以你乾坤弟子功绩，注定要名留青史，备受敬仰。李清，你是天下人都知晓的大儒，你学的是孔子之言，是圣人之言，但你做到了圣人所说的话了吗？你号称大儒，是我的太傅，你对得起帝师这个名头吗？ 李宝拄着拐杖就要下跪。 好好坐着。 李宝只能停住。顾元白冷哼一声： 哼，天下寒士想要读书却不知剧毒，他们要学到剧毒之法，你可知道有多难？这标点符号之法一旦推广，寒士便可不再穷极办法地去学剧毒，天下的俊才会更多，大恒会更好。朕知道你怕的点在哪，朕就这么告诉你，你心中若是有天下百姓，朕就在身后护着你。你那几个碌碌无为的儿子们，朕能容你离府三代不散。若是你只把圣人之言当作获取名利的手段。 威逼利诱，李宝的脑子匆匆转动。其实供他选择的结果只有一个，李府在天下人心中是他们亏欠着圣上，是圣上因为李宝而饶了李府，正因如此，死都死得无话可说。朝廷众官各大学派，李宝终究低下头来。 圣上所言臣明白了，臣学了大半辈子的圣人之言，自然应当用之于民。 好，这才是朕的好太傅。 亭子外，薛老将军一直在夸赞着楚卫和常玉言年轻有为。薛远站在一旁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看着亭中的人。常玉言突然笑道：“ 简阳，你可看了圣上的那篇文章？”“ 看了。”“ 此法当真妙不可言，小小一个东西就能起到祛痘之用，这要是惠及天下百姓，世上哪里还会有不会读书的人？” 薛远没有说话，常玉言上前几步走到他身侧，严守低声道：“ 简阳，这法子当真是李太傅想出来的？”“ 你想说什么？”“ 这法子好是好，但却不招人喜欢。不说其他，单说圣人之言，句都不同便可将圣人之言转为不同意思。说得难听些，这便是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幌子。我族中先生就曾用圣人之言冠冕堂皇地来为自己谋利。自古以来，圣人之言被曲解了多少，谁也不知这是对还是错，双方各执一词。若是真的要用此法，那要遵循哪派的断句？更何况不只是圣人之言，世上圣贤书者众，若是每一本书都用了此法，那各族各派的人不都要对其恨之入骨了？”“ 若这真是李太傅想出来的， 那可当真是心系天下的当今大儒，我比不上，我写了再多的诗句都比不上。”“ 你写诗不是为了天下，是为了激怒你父亲和族人，为了名和利。我看你读了这么多的圣人之言，也全都喂到狗肚子里了。”“ 这便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，教我读书的先生也只把这些话挂在嘴上，未曾放在心里。朝廷上的官员们更是一口的弯弯道道，他们只要随意改个字，换个句斗之法，便是立于大义之上，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。浑水里的人谁也不比谁好，你当这东西容易推广出去吗？只怕一旦传开来，便会出了众怒了。”“ 哼，所以圣上才把你同楚大人叫来。” 常玉言一怔，对韩氏有利对上层无利的东西，自然要用上层打上层，圣上要借力打力，韩氏与百姓只需在背后摇旗呐喊就可。楚卫和常玉言出身官宦人家，又有才名在身，是坚定不移的保皇党，他们不出头，薛远都觉得可惜。薛远含笑看了他一眼，上前走到一旁来，抓住李府的一个小厮，询问其李府幼子的事。常玉言愣了好一会儿，才缓步跟上来：“ 李府幼子名为李焕，我倒是知道这个人。”“ 是，这位大人说的对。” 薛远松开小厮，朝着凉亭看去，圣上已与李宝说完了话，老人家神色憔悴地被仆人扶了下去，领口的衣衫都已被汗水打湿了一圈。顾元白在亭中往下方看了一眼，正巧和他对上了眼，唇角微勾，转到旁人身上：“ 都来朕身边坐。” 几个人上前来，薛远明明在最远，却三步并两步快速擦过众人，跃上台阶，坐在圣上身边，压低声音：“ 累不累？”“ 上哥， 圣上认得李府幼子李焕。”“ 有脸没脑子，一个蠢货吧。” 圣上很少会这么苛刻的说话，即便是对薛林那个没脑子的东西。顾元白被狼吓着之后也是风度翩翩。薛远若无其事地换了个话题，心中却更加在意。顾元白则是看向两位青年才俊：“ 两位亲，标点符号一事事关重大，有关太傅安危，你们现下莫要将此事宣扬出去。” 常玉言同楚卫皆点了点头，圣上又吩咐了几样事，两人一一记住。退下后，楚卫突然福至心灵，出了凉亭便回头一看，却在隐秘的栅栏间看到薛远放在圣上背后的手，五指分开，强健有力，亲密地放在圣上的腰肢上。楚卫这一眼看了良久，俊挺的眉目之间有些茫然，待到常玉言疑惑地想一同回头看看时，楚卫骤然回神，躲避一般往前快步走了。“ 常兄，我们该走了。”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